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75章，视频。周一成绩公布了，谢辽东紧张的上完厕所忘记拉拉链了，尴尬的被苗元虎看到并提醒了，整个人恨不得立马挖个坑把自己埋了。袁子峰觉得漫长的学习生涯里面有谢辽东这么个活宝也挺有意思的。进教室的时候，吴东站在讲台上，上课铃声刚好响起了。吴东扭过头来就是一眼，谢辽东赶紧举了举手。 报告，我们没迟到。 鼓掌，起。 教室里一下爆发了响亮的掌声，看得谢辽东一愣一愣的。袁子峰琢磨了一下，懂了，拍了拍谢辽东肩膀，回到自己的座位。 让我们有请谢辽东同学上台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经验。谢同学是怎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将自己的成绩提升了足足100多分，达到了418的呢？ 谢辽东先是一愣，紧接着扭头吼道，啊， 你说什么？ 吴东顿了顿，迟疑了一下才道， 达到了418的呢。 谢辽东双手握着吴东的肩膀抖了好几下，疯狂地吼了一声。袁子峰觉得他要不是受场地局限，估计还能跑个两三圈。袁子峰不由自主地提了提嘴角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 是不是挺有成就感的？ 还行， 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，就跟当时你的成绩提升我也挺有成就感的一样。 我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绩，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，是他们，其次要感谢我的哥们袁子峰和班长林天宇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不可能。 你以为你说获奖感言呢？ 教室里哄堂大笑。袁子峰望着这一张又一张鲜活的脸，突然觉得挺有意思的。高中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无聊，除了漫无目的的待在班上睡觉，还有放学后在街道上四处游荡，原来在最后的时光里倾注自己全部的努力和激情更加值得让人留恋，这才是青春真正的意义。高考的前三天，学校放了假了，说是让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这三天就不要再看书了。袁子峰和谢辽东是非常听话的在放松，打算约林天宇出来打篮球，这货硬倒是硬了，然而来的时候手里还捧着一本英语单词，耳朵里还塞着耳机在听英语的阅读。 哎，我真是服了，你说林天宇怎么就能这么的 他咂摸了一下，愣是没想到一个好的形容词。袁子峰挑了挑眉，脚尖抵住篮球往前一推，滚到林天宇的面前。林天宇略有几分迷茫地抬了抬眼镜，抬起头。 啊，怎么了？ 哥，咱是出来放松放松的，不是出来学习的。哎，你别拿英语书在我眼前晃，看着头疼。 我不放松，我爱学习。 啊，靠。 我们打吧。 袁子峰拍了拍谢辽东的肩膀。 谁他妈跟你打呀？我打得过吗？我完全被虐杀。哎呦，算了，找个地方看会儿书吧，不打了。 这话虽如此，袁子峰还是没真的静下心来看书。这几天他都挺焦急的，一方面是要高考了，另一方面是高考完他肯定就没办法再和李琴书住在一起了。可他和李琴书的关系 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袁子峰有点发愁，想他袁子峰纵横情场这么多年啊，追一个人近半年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，他能不急？谢廖东虽然坐下了也没看书，拿着手机打打游戏，也算是放松脑袋了。哎，你想好了考哪个学校了吗？ S 市的浙大吧，先把学校进去了再说，不挑专业，分数不够。浙大就在苗元户他们学校的隔壁，就一条街，也方便我去找他。 袁子峰往后面的阶梯一靠，恋爱呢？ 切，你呢？老大，你打算考哪里啊？ 浙大。 浙大？为什么会想考浙大？我以为你会考 B 大或者 Q 大。 你要读法学？ 嗯哼。哎，反正暂时也找不到喜欢的什么专业，干脆就随便选一个稍微有那么点兴趣的。 哎，你知道我现在多嫉妒你可以随便挑专业吗？老大，你现在这副嘴脸，出去是要挨打的。 袁子峰闭了闭眼，林天宇没再说话，继续认真的看书。谢廖东呢，又开了一局新的游戏，运动室里面格外的安静。袁子峰在脑子里面琢磨着李琴说的事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听到谢廖东低骂了一声： 我去， 怎么了？袁子峰抬了抬眼皮子看他一眼，谢廖东先是用余光扫了扫林天宇，才将手机递到袁子峰的眼皮子底下，低声道： 你看。 袁子峰轻轻皱了皱眉，谢廖东递过来的手机上是一个视频，看背景非常的嘈杂混乱，应该是类似于蹦迪夜场之类的地方。画面尽头有点模糊，但能够看清楚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两个男人，其中一个男人端着一杯鸡尾酒，另一个男人凑上前来亲了亲他的嘴角。谢廖东退出视频，又点开另一张图片，袁子峰只扫了一眼，脸色突然就变了。这张图片上是林天宇之前的通报退学处理，除此之外还有发这两个东西的人在班级群里说的一句话。 林天宇在班上装着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实际上只是个卖屁股的同性恋，成绩好有什么用？没有人品也只是社会的败类。听说之前的学校那个男老师还因为他而死了呢。 袁子峰一下就站起来，揪住自己衣服就要往外走，谢廖东拽了他一把： 哎，你干什么？ 他这句话说的有点大声，一旁的林天宇听到后拉下耳机：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我跟老大闹着玩呢。 袁子峰阴着脸看了眼谢廖东，硬憋着一口气没吐出来。直到林天宇重新戴上耳机了，谢廖东这才道： 你去找谁啊？能有什么用吗？这人是匿名发的，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啊。 是萧霁。 其实我也觉得是他，但是咱们没有证据啊。 袁子峰扯了扯嘴角冷笑了一声：哼，你什么时候打人也需要证据了？袁子峰说着又要往外面走，却被谢廖东再度拉了一把。谢廖东有些头疼的道： 哎呦，老大，这个人什么时候揍都来得及，我们先琢磨琢磨怎么让林天宇不发现这件事儿吧。 你们说群里的那个视频吗？ 林天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，袁子峰和谢廖东同时一怔，扭头看过去，林天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起身了，一只耳机拽掉了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，手机屏幕还停留在那个视频上。 视频都传开了，我还能不发现？ 袁子峰和谢廖东面面相觑地对视了一眼。 你没事吧？ 还好。 林天宇叹了口气，一只手轻轻捏了捏自己太阳穴。 以前很糟糕的事情都受过，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，不过我也挺想知道，到底是谁把这个视频发出去的？确定是萧霁？ 我觉得这人真挺阴险小人的。咱们眼看着就要高考了，他是不是想影响你的心情，让你考不好啊？ 袁子峰一只手揣在兜里，面无表情地往外走。走，揍人去。视频传播的极快，很快就到了全校皆知的地步了。俩人从学校的篮球馆出来，一路上还遇到了不少打量的眼神。林天宇面无表情，目不斜视地往前走，就像是这些眼神都不存在似的，看上去确实是挺淡定的。但是从他微微发抖的双手，袁子峰可以看得出来，对方还是介意的，而且不只是一点点介意。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高考啊。虽然学校已经宣布放了假了，但学校里还是有不少人待着复习。三人往教室里去，却没见到萧霁。有个姑娘大着胆子道： 萧霁来了，不过刚刚走了。 去哪儿你知道吗？ 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他平时都在市图书馆复习，因为那里的书挺多的，我以前在那里碰见过他。 谢谢。 那姑娘突然叫了他一声。 哎，等等班长。 林天宇动作微顿，没回头。姑娘不太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。 那些视频其实你别太在意了，刚刚吴老师在群里已经澄清了，大家都知道之前你们学校那个老师是自己自杀的，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好像是抑郁症吧，你也不要太愧疚。 林天宇突然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向对方，紧接着他飞快拿出手机，打开了班级群，刷屏的最后一条赫然是吴东的话： 关于林天宇同学的这件事，学校已经做过充分的了解，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匿名所说不符，已故男老师是身患抑郁症自杀身亡，林天宇同学也并无任何行为不正之处，望各位同学不要再次传播，避免导致更不良的状况发生，请删除视频，避免再次传播。 林天宇握住手机的手僵住了，紧接着狠狠地用了用力气。 好。 姑娘笑了笑，冲他比了一个加油的动作。 哼，高考顺利哦。 林天宇很认真地点点头。 嗯，你也是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